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大家好，我是 Yuka 齐宇佳，我的全新单曲《By Your Side》已经和大家见面了。2018，让我们怀揣梦想，继续前进。我在北京青年广播陪着你。 Give me one more chance to show, so we can work this out. One, two, three, four, maybe I'll give you more. Right now I'm so enamored.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12天来了，你在北京吗？你是还在世界各地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不管你在这个世界哪个角落，我都非常的欢迎你的到来。谢谢你加入今天的直播，这里是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音频视频同步直播的十点大陆机。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周准。我刚刚发的那张照片你看到了吗？也许你看不到，听广播的朋友看不到，但是看我们直播的朋友看得到。寂寞的夜，这是我们电台前面的一条街，每天晚上呢都很热闹，但是到了这个时间段的时候呢，也只有街灯亮着了，店铺的灯也会随着时间的更深，它会渐次的灭掉。周末的时间，我们有理由放松自己的情绪，在节目当中我也是很放松的一个心情和状态，我们来聊聊生活当中、生命当中的寂寞。有些朋友会说寂寞，寂寞让我们成长，寂寞让我们觉得有一点点的失落感。城市越大越繁华越繁忙，有时候我们的寂寞感就会越加的强烈。那个寂寞感有的时候是别人给你的，有的时候是自己感觉到的。我们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来说说寂寞的滋味。如果你有自己心里想说的话，找不到别人讲，你来跟我说说，我听听看，我们一起分享，彼此倾听。三种方式，第一种，你可以关注花椒 APP， 搜索活力982，我在这个花框里跟你 say hello。谢谢所有花椒的朋友啊。第二种方式，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准时达陆机，这里是一个我跟大家畅所欲言的平台，所有的朋友听友都可以用语音文字和留言的方式跟我聊天。第三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叫做活力982魔力工厂，因为太多机会了，982魔力工厂，点击左下角的视频就可以看到我们了。同时你可以关注我个人的新浪微博的账号周大准。如果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看不到我今天是什么样的，我今天穿了一件白色的毛衣，还很文质彬彬的站在这里，坐在这边跟大家一起聊天。寂寞的滋味，我时常有寂寞的滋味吗？我时常在问我这个问题，我也时常反省自己。当一个人忙碌的时候，也许你找不到这个寂寞的滋味，一旦你空闲下来没有事可做的时候，寂寞自然涌上心间。今天是个周末，你寂寞吗？还是你非常的快乐？不管寂寞和快乐，我都希望你健康，有一个舒服的态度和姿态，听听我们的十点大陆机。那今天晚上照样准备很多好听的歌曲，勾勒我们的情绪，寂寞的滋味。首先要掌声有请第一位登场的歌手，他就是非常有态度、有音乐情怀的。方大同先生啊，不是那个黄大炜先生。

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哭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欢迎你回来。青春是什么呢？青春是一道忧伤明媚的东西，那个光洒到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好多人想去拥抱它，想在光里行走。有的人越走越光亮，有的人越走光越暗淡。幸好我们有了夜晚，有这样一个可以躲在光里说话聊天的机会。欢迎你继续收听十点大陆机。你们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周准。这个节目来自于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每天晚上的10点钟到11点钟，我们在这里可以相见。谢谢花椒的用户简妮的朋友发来的礼物，也所有谢谢关注我们分享我们这档节目的好朋友们，因为有了你们让这个夜晚不孤单。今天晚上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寂寞的滋味啊，每个人都有寂寞的滋味。比如说夜深人静的时候，在灯火照明的城市，有很多的朋友一个人寂寞地坐在角落里，享受着那个片刻的安宁，对吗？其实在享受安宁的同时，你会品尝到一种孤独的滋味。这个时候你会突然想起谁呢？也许是你的朋友，也许是家人，也许是一个不太完美的自己。你不知你此时身在何处，你穿梭在人行当中，还是融入到城市茫茫的夜色里？我有时候很好奇，我们每个看我们直播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你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会有一点点寂寞吗？你会明白寂寞背后的滋味吗？我每天晚上会手写一些十点大陆机的文字给你，我来读一条给你。寂寞的滋味是深秋午后树荫下的感觉，清凉又有些彻骨，让人抵挡不住。我个人特别喜欢盛夏的感受。我有一种感觉，每当七月份这个月份的时候，我整个人是每天在流汗，活力满满。反而是到了深秋，大家都在说多事之秋，对吗？会有一种瑟瑟的消融感。我渴望拥抱，渴望一点点温暖，但却又每次行走行事想事情的时候都裹紧衣服，有一种寂寞和孤独的滋味。有的朋友在微博里跟我说，孤独了这么多年，寂寞了这么久，好像也习惯了啊，再次融入到热闹的场景当中反而会觉得不太适应。但是他们又补了一条留言说，可是老天知道我多讨厌寂寞，多喜欢热闹，多喜欢有人陪着我。如果此时此刻你是孤独寂寞的，你可以把我当朋友。听了很久的我，你可以来看看我，可以在花椒找到活力982，跟所有的朋友一起聊天。谢谢大家的分享，谢谢所有朋友的礼物，让这个夜晚变得像一家人一样的聊天，就像朋友的 party。 第一首歌来自于黄大炜先生，你把我灌醉。我们不要灌醉，我们要微醺。微醺之后的聊天谈吐的时候，你会有一个难得的节奏感，也会非常的走心，很真诚。第二首歌来自于谁呢？我们掌声有请第二位演唱的嘉宾。在我放第一首歌的时候，好多人说老歌，夜深人静听点好歌，老歌也很有必要。老歌的力量呢，除了它的认真，还有历久弥新的味道。来自于张宇，离开。 你们之间发生什么事？现在问了会不会太迟？以为甜蜜时爱正在流失，原来这是一种离开我的方式。你们变成彼此的影子，为了台湾相逢的类似，情不自禁时心很 难控制，你用我的结束成全你的开始，你也许会在某天想起遗憾的往事，说不出当时最爱的 很久很久之前在 KTV 还唱过这首歌曲，我就特别特别享受刚刚那句忘了你的样子那个高音假音的部分唱出来的时候对于生活的理解和音乐的体会。 你们变成彼此的影子，为了台湾相逢的泪丝，情不自禁是很难控制，你用我的结束成全你的开始，你也许会在某天想起遗憾的往事，说不出当时最爱的名字，我只要用我离开你之后的 先生的离开，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它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打路机 To be a better man， 十点打路机 To be a better man。 谢谢你继续在这里听我的直播，看我的直播，我的每个动作，我的每个眼神都是真挚的。我不希望你寂寞，但是如果你现在有一点寂寞的感觉，你可以把我当个朋友。也许你第一次见到我，也许你经常看到我，我们慢慢熟悉，慢慢了解。刚刚又是一首老歌，张宇先生的离开。张宇先生是我国台湾地区非常有才华的音乐创作人，也是非常出众的主持人。他跟十一郎的恋情真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羡慕，一个弹钢琴，一个写词，真是非常非常的天配哦。 其实大家在了解一些非常棒的情侣之间的时候，他们也是有琐碎的部分，他们也曾经孤独寂寞过，他们在孤独寂寞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寻找，慢慢的体会，也喜欢过别人，别人也喜欢过自己，在不停的选择留恋当中，最终选择另外一半，而且长久的在一起。这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人生难得的关系。蔡康永先生说，其实伴侣之间你记住的并不是那些戒指啊、饰品的、项链的、衣服，其实伴侣之间记住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他给你的一些改变，一开始那些你不接受的改变，你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你慢慢的成熟，慢慢的被分开，慢慢的被人改变的过程当中，你才知道那个爱你的人、在乎你的人说的每一句话、每句细心的叮咛是真实的，是真切的。虽然每个人的表达方式不一样，有的人是缓缓地告诉你，温柔对你，有的人是直接的给你，你接受呢，还是留有你的空白呢？学会生活的智慧，寂寞才会远离你。时间来到22:26:18，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8.2 AM92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正在音频视频同步直播的十点大陆机。各位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周准。今天晚上有非常多有味道的歌曲送给你。那今天晚上聊的话题呢，就是寂寞的滋味。你有过寂寞的滋味吗？如果你现在处于现在这首歌曲，就是我要放的这首歌的情绪当中，你一定有不单单是寂寞的滋味，而且有一种无助的感觉。来自于小柯和莫文蔚的合作，两个女孩。 赢的爱依偎着你的身体，无私的将你包围，等待着你在心里给一个角落，却猜不出你每天想念着谁，你心里惦记着谁。我想是吧，就是那你叫她林的女孩。林多温煦美丽，音好可爱，音觉觉得不安，却说不出来，你知道却绝口不提分开。你答得毫无意外，两个都爱你，滔滔不绝我却听不明白，只知道你迟早两颗心都要伤害。 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 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夜晚的心情，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嗨嗨嗨，你在吗？你在吗？我还在呢，我没有离开，我一直陪在你的身边。我是你的好朋友周准，谢谢你选择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是真的谢谢你。见字如面是一个词汇，也是一个温暖的惦记。我做节目的用心会体现到这个环节当中，在见字如面的环节里，我会读一些有意义的文字，让你从中得到一些启示。还是依然来自于快乐的人都有温润的趣味这本书。今天晚上我们聊的是寂寞。其实我在一开始说寂寞有的时候是你提升的过程。这篇文章告诉我说，寂寞是最好的增值期。我们总是害怕一个人的日子，殊不知一个人的日子一辈子不会太多，是吗？有的人羡慕一个人的时候，有的人羡慕两个人的时候，两个人的时候羡慕一个家庭。所以希望你活在当下最好。知乎你们都上吧，知乎上有一个热门的话题，为什么有些男人下班有家不回，偏偏跑到车库里抽烟发呆呢？有一个回答触目惊心，也是触动内心的，说因为回到家，你就是丈夫，是爸爸，你是顶梁柱，是通天石，就是不是自己。20岁的时候，我们害怕寂寞，呼朋唤友消磨时光。30岁的时候才知道，寂寞的时光难得，没有在无人的角落抽一根烟放空。独处像银行卡只取不存的钱，取走一点是一点。那一段只属于你一个人的寂寞时光，一生不会太多。而那些在我们害怕寂寞时被我们肆意挥霍掉的寂寞，才是最好的增值期。可怕的是你浪费了寂寞的时光。有的朋友在寂寞的时光当中越发的沉默，越发的萧条，这样并不太好。一位中文系80岁的教授在答一个女生作为女生如何做好学术的问题时，他认真地说，不要太早结婚， 结婚之后你就没多少时间能好好做学术，有道理吗？你们觉得？钱钟书先生晚年谢客，他不愿意拜访别人，更不拜访名人，即使司马迁、韩愈住隔壁，他也恕不奉访。春节期间名人相访，他开了门缝谢绝，说谢谢，我很忙。吃一顿饭见一下客并不难，是吗？只是钱钟书知道，会客的时光多了，独处的时间就少了，而能一个人静静读书看报这样的时间那就更少了。我们总是在害怕自己不受关注，被冷落，但实际属于你一个人的寂寞时光不会太多，所以寂寞是最好的增值期。人应该怕的不是寂寞，而是浪费了寂寞的时光。寂寞的时候不要问你现在怎么样，你要问问自己未来的你想怎么样。大家是不是都有微信呢？每一个玩微信的朋友都见过微信启动画面那个站在月球下孤独的小人，对吗？但是微信没有发明之前，没有人知道发明者张小龙已经在无人的角落独尝了三年寂寞的时光。当微信横空出世的时候，很多人惊叹究竟是谁发明了这种改变世界的产品。没有人知道微信发明之前，那个蜗居在广州的张小龙不会讲粤语，没什么朋友，不会讲价，经常被宰，心情不好的时候听很久很久以前的歌，然后在香烟当中专注认真，与黑夜一起熬过了无人关注不知前途的三年。很多很牛的人啊，都是在寂寞里成长的，很多惊人的繁华都只属于某一个人的寂寞时光。那我们常常会问，大神和平凡的人差距在哪里呢？其实大神不过就是在你挥霍寂寞的时候，他们拥抱了寂寞而已。要记住，繁华是他人的，寂寞是自己的。叶岩冰的《灯火的温情》中有一个词叫做荒野无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某个时期被丢进一个荒无人烟的野地，在那个无边无际的黑暗里，只有大地苍穹和一个自己。在这无边的寂寞当中，你找不到他人喋喋不休你的害怕和过往，于是你开始冷静下来，沉下心跟自己对话，质询生命的真意。你找不到半盏灯，于是你逼着自己跌跌撞撞去寻找光亮，直到你向上帝说要有光时，你的世界才有了光。寂寞是生命温情的赐予，有一种默默的奢华，它逼走你走向枯寂和野外，却给你一片空旷的天地。因为繁华是你属于他人，只有寂寞的时光里你才属于自己。道德经里有一句话叫做致虚极守静物，万物并作无以观复，就是在虚寂寂寂之时，天地是一片荒芜，时间的沙漠独自你一个人在走，除了你自己一无所有啊，天地对于你无所赐予，除了寂静。然而因为这份寂静到了极点的寂静的时候，天地开始为你旋转了，你才有机会静心关照自己和万物的世界，有所创造。所以说了以上那么多的话，不要害怕寂寞，亲爱的你，不要再挥霍这份稀有的寂寞。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换个方式看待这个词寂寞。希望你珍惜一个人的日子，抓住这难得的增值期，未来在寂寞的尽头等着你。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

因为在我的直播间，这么大的一个直播间有5个摄像头对着我，我不可能随时随地的切换摄像头，但是我一直都在。每当放歌的时候，我跟你们聊天，可以聊一聊，可以说说你们今天的感受，也谢谢很多朋友喜欢我的文字，这都是我手写的，那些话里有的是自己写的，有的是网络来的，都希望我用心做的这些东西能够让你感到我的初衷。我也寂寞了很久，真的寂寞了很久，这个滋味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在每个无法安眠的夜晚，想的事情做的事情有很多，而我又不是一个特别爱炫耀，或者说我要做的多少事情我都要告诉别人的那一类人，我想你也是这样的人对吗？所以说我们要珍惜与自己相处寂寞的时光，做一些事情让它在黑夜发光发亮。花椒里所有的朋友，谢谢你们不停的点赞进场分享关注送我礼物，是我对节目的用心和你们的喜欢，是我最最最最最最舒适的每一个夜晚这样度过。虽然我有时候会失眠，我早上醒来很早，我还要去做我的事情，中午还有另外一档直播，但是我非常的非常的享受这样一个难得的时光。好歌非常的动听，好歌不老，真的是不老啊！谢谢你们关注我的直播间。接下来我们要掌声有请宋冬野先生的这首莉莉安，我推一首视频给你们，你们看看这首视频，后会无期后会有期这两个词你们喜欢哪个？我喜欢我见到你的时候说后会有期，当你决意离开的时候我对你说后会无期。莉莉安，视频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它会因为播放的同时没有掉了，不过没关系，就当宋冬野唱完莉莉安。莉莉安的歌曲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是一首非常非常有情调和内容的歌曲，因为这个电影也让我们了解了韩寒的创作才能以及所有演职人员对这部电影的用心。我今天推动的所有的歌曲都是我用心选择的，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我来看看是哪一首。这首歌曲是我的好大哥，也是我的 leader 伍洲彤先生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我也在 KTV 听他亲自唱过这首歌。来听听这首歌曲，齐秦先生的《袖手旁观》。我希望你在难过的时候、孤独的时候、寂寞的时候，如果看到这样的场景，不要做一个袖手旁观的人，至少你走近他，试着让他知道你在关心他，他对你很重要。 寂寞让人忙，思念让人慌，多喝一点酒，多吹一些风，能不能解放？生活有些忙，坚持有点难，闭上一只眼，点上一根烟，能不能不管？你最近好吗？身体可无恙？真叫人为难。你的脸庞，闭上眼睛就在我面前转呀转，我拿什么条件能够 学会拒绝热闹，也未悟得冷清，但却尝遍了寂寞的滋味，活得糊涂。你说难得糊涂，我说因为没有了你的世界。 生活有些忙，坚持有点难，闭上一只眼，点上一根烟，能不能不管？你最近好吗？真叫人 存在的话，因为走了千山万水，那么多人遇见是非常难得的缘分哦。希望你来到这里之后留一段时间，然后把你这个留在这里的时间告诉你身边的朋友们，一起分享夜的快乐和音乐的美丽。我是你的好朋友周准，你看到的听到的都是来自于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十点大陆记，一个有爱的节目。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时间过得真的很快，是吗？关于寂寞你了解了吗？你可以正视它了吗？你可以在寂寞的时候也可以做一些事情了吗？如果你还是想不开不明白，多来这里你就不会寂寞。谢谢花椒的朋友们，谢谢你们的捧场，谢谢你们的转发点赞关注和小礼物。礼物是什么？礼物是心意的传达，是每个纪念日用心的营造仪式感的事情。礼物有很多很多的歌曲，有礼物的感受。最后的一首歌，希望让在这样一个周五的夜晚，所有在听节目看节目的你们有一个非常舒适的收听感觉。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充满了浪漫，前两句歌词也是无敌的让人印象深刻，名字叫做 And I love you so， 我如此爱你。为什么很多人问我，别人不知道，所以问你，如果真的爱过一次，被深爱过一次，你爱过别人一次，你就知道这种滋味了。 就像有些话里说的啊，这句话对，因为爱过所以知道寂寞的滋味，因为难过所以常常流眼泪，因为不想错过这一站的幸福，所以更加的珍惜你。希望十点大陆记带给你每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我是你的好朋友周准，又要说再见了。最后一首歌来自于他的声音 And I love you so。 谢谢你的收听收看，明晚再见喽，拜拜。 And I love you so。 The people ask me how I've lived till now。 I tell them I don't know。 I guess they understand how lonely life has been。 But life began again the day you took my hand。 And yes, I know how lonely life can be。 The shadows follow me and the night won't set me free。Once a page is read